好，就用拳击来打我。 用拳击打你？好，那就对不起了。 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 ，I'm sorry 啊。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了，你这是。 哎呀，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。 好吧， 干什么？ 来，喝口酒，壮壮胆。 我喝老早脸都有红的，脸都有红的。 那好，你还是离婚去吧，好吧？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喝，我喝。 对嘛，来，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。 喝。好，来，开打。 哎呦！ 我， 哎呦！ 你怎么在这儿打人呢？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跟他离了算了，反正你们也过不到一块儿嘛。 你胡说！ 哦，对，哎呦，我们俩已经共同生活了3年多， 怎么样？ 哎，他是一只母老虎，你和他在一块儿，你能受得了吗？ 他心地善良，优点多， 太了解我。 我告诉你，哎呦，你怎么拿椅子打我呀？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你想开一点，世上仙女多的是，我给你再找一个更好的吧。 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不要，我就不要。啊， 我为有这样的爱妻，我感到骄傲， 还有自豪。 哎，这狗哥们儿， 哎呦，你这个窝囊废大傻子！哎呦， 你还是窝囊废呢？我们阿兰懂好几国英文呢。 我们男人的事情你少插嘴。 你少在那给我耍男子汉那一套，你们离婚我判定了。 好啊，我今天要让你看看牛王爷是几只眼。 阿兰是马王爷， 领会精神。不行，你不要妨碍我表现男子汉的英雄气概。 哎呦， 我求求你了，我 今天谁拦我，我打谁。 哎呦， 怎么样？ 你喝酒了？ 我喝了怎么样？ 我还要抽烟，对，不喝烟不抽酒，白在世上走。 好啊，你哎呀，我疯了！我们阿兰心脏不好，你想让我当寡妇呀？ 你不是就想要这样的男子汉吗？ 我不要，阿兰，我再也不要求你像德龙了，我就要你，阿兰。哎。 亲爱的，我向天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要家庭事业两不顾。家庭事业两不误。 那咱们回家吧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烧几个小菜吃吃。 不要，快把我扶起来。小菜还是我来烧。 哎，你们还离不离呀？ 你才离呢。啊， 对不起 I'm sorry。 对，我们阿兰说了，你要再提离婚这茬，对不起了，我们骚扰你们一家子。 您刚刚欣赏到的就是郭达、蔡明、杨新明表演的小品《婚姻变奏曲》。舞台上，郭达是经常被蔡明欺负的受气包，生活中郭达也习惯经常被蔡明开玩笑。比如蔡明过生日，郭达送来一束鲜花，